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进行县城指导十周年报告会，近日在咸镜北道一些单位举行。有罗南煤矿机械联合企业、咸镜北道人民医院、金策钢铁联合企业、成金炼钢联合企业的干部和职工参加。会上做了纪念报告。报告人强调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主体96年2007年8月初进行了历史性现场指导，这是一个为本道推动经济发展、改善人民生活带来根本转变的契机。十年来，在贯彻执行金正日同志遗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